灰狼吃谷。有个人背着一面大鼓经过一片树林，走着走着，他忽然想起什么事情来，就把大鼓挂在一棵大树上，转身走了。大鼓挂在那里，正好碰到一根树枝，风一吹，树枝打在大鼓上，发出了咚咚咚咚的声音。一只大灰狼正在树林里玩，他听见了这个声音，感到很奇怪，就跑过来看。 咦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身体这么大，还会咚咚咚咚的叫呢？ 大灰狼围着大鼓仔细地看了一圈，还是搞不懂是什么东西。他不敢靠近大鼓，而大鼓呢，仍然被树枝碰得咚咚咚咚响。大灰狼站在那里观察了好一会儿，以为是什么动物，就想吃掉它。 它的肚子那么大，肉一定很多，我要把它抓下来吃掉。 于是大灰狼一下子扑了上去，把大鼓拉了下来。大鼓掉在地上，大灰狼上去啃了几口，啃不动，他停下来，决定想个办法把大鼓抛开。大灰狼转身走了几步，找了一块尖尖的石头，对准大鼓砸了起来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灰狼不停地砸呀砸呀，终于把大鼓砸破了。 哈哈，我总算可以吃到你的肉了。 大灰狼高兴地把大鼓撕开，往里一看，他更加吃惊了。 诶，里面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 这时树上的一只麻雀看到了，叽叽喳喳地叫起来。 大灰狼，大灰狼，你在干什么呀？ 这是什么动物呀？肚子这么大，却是空的，一点肉都没有啊。 嘿嘿嘿，这哪是什么动物呀？是一面大鼓，叫起来咚咚咚咚的响。 听了麻雀的话，大灰狼这才明白，他扔掉破鼓，很扫兴地走了。